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吃香菜到潇湘府，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。天通苑华联店、燕郊店盛大开业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从现在开始到本月25号，北京图书大厦第六届书香文化庙会将举办。在此期间，书店将展示福字、生肖、新春对联、门神、DIY 灯笼及各种新春礼盒套装，同时可以现场朗读自己喜爱的美文或诗歌，只需要拍下参与活动的现场照片就可以完成本项任务，并获得集章和礼品。中关村图书大厦同样欢快不断，抽奖活动在今天正月初一、正月初二推出。中关村图书大厦春节期间还将推出品读北京、阅览精华、北京文脉2011迎春图书展活动，精选了人文历史、社科、北京民俗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图书，供广大读者阅览选购。狗年新春，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开展25项新春游园活动。纳福是春节活动当中比较传统的民俗。近年来，到景山公园迎接新年曙光，到北海公园请福敲钟，到香山公园登高祈福，成为了北京公园的春节文化和冬季特色游园项目。在初一元宵节的上午9点到10点，您可以去香山公园碧云寺领到乾隆福字。这个福字是乾隆52年，也就是1787年，乾隆皇帝在香山静怡园御笔所书。你也可以选择在春节期间登上景山公园万春亭，饱览故宫和北京中轴线的景观。今年，景山公园新开辟了一处活动场所，叫关帝祈福活动区，市民可以欣赏关帝文化展，还可以请福牌、砸钱眼、拜奉关帝，祈求新的一年步步高升、财源滚滚、出入平安、幸福美满。迎春精品花展是历年公园春节游园的一大亮点，您可以到颐和园欣赏腊梅、梅花等冬季传统的花卉精品，或者去北京植物园春节兰花展看蝴蝶兰、石斛兰、文心兰等500多个品种集中绽放。中山公园糖花坞是许多京城市民春节团圆游的保留项目，今年新增了五色山茶、金玉满堂、催花牡丹、梅花、兰花等多种新优花卉。依照往年的数据分析，今年市属公园和园博馆的游客量预计达到180万人次，接待高峰将出现在大年初三到初五。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通过畅游公园平台提前购买网络电子票，轻松刷码入园。随着什刹海冰场正式关闭，北京市内所有的天然冰场目前已经全都关闭，喜欢溜冰的市民可以前往北京植物园人工冰场进行。此外，春节期间陶然亭、玉渊潭等公园的冰雪活动仍将持续，多个庙会也主打冰雪牌，保证市民过足冰雪瘾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中国人保新服务，拜年欢喜过大年，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，直升机救援、道路救援、空地应急保驾护航。 这个春节有人保，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。人保直销车险。 400-1244567。 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